观众，今次我哋灵异考察团咧，又系夜妈妈咧，就嚟到呢个香港射击会。咁咧，呢个射击会已经荒废咗噶啦。咁报料嗰位观众咧，佢哋咧成日咧夜晚咧就行上嚟呢度，有条路咧擒入里边。你静鸡鸡入去嘅咧，我就唔系好建议大家入去啊。我都唔知拉唔拉嘅系咪？我入去咧就我拍嘢俾大家睇嘅啫。咁佢哋三个人咧。谂住入去里边打窝机啊，或者佢里边咧有靶场，乜都有嘅。咁喺三个擒咗入去之后咧，就周围咁样睇啦。但佢就冇似我哋咁多装备嘅，一支电筒仔咁咧几个，有月色，其实咧都好光嘅。入一擒咗里边咧，就兜咗个圈啊，周围去望下啲房啊，又打开嚟睇啊，又行出去出边个靶场啊，咁样喺度睇啦。咁啊，一路行沿途咧，其实佢哋都听到咧，有啲房咧就有啲古古怪怪嗰啲声啊，佢就冇理啦，谂住风大，咁啊正常嘅呢啲，直至到佢行到个室外靶场嗰咧，就几条友咧就攞支气枪出嚟准备射咯，咁咧射咗几下之后咧，奇怪嘅事情发生，嗱大家见过人哋射靶咧咪？一打完嗰支枪，中嗰张纸咪会向住你咁样吞吞埋嚟嘅。嗱，我嗰条片里边系影到嘅，嗰啲歪牙嗰啲嘢全部断晒。但系当佢哋咧射完嘅时候咧，嗰张纸系会迎面咁样走埋嚟嘅。呢件事系冇可能发生嘅，但系嗰几个傻佬咧，仲未知发生咩事咯。咦喂，你帮我揿掣啊？嗰张纸会。噴埋嚟嘅，咁佢哋其中一個射嗰個就喂，嗰啲電掣應該冇打到，點解我會嗰張紙會噴埋嚟嘅？咁其中有一個咧就冇出聲，佢話係啊，我幫你撳噶。喂，不如我哋今晚玩到呢度啦，走啦，唔好再逗留喺度啊。喂，唔係喎，好玩喎，呢個我哋下次再嚟好喎。我今晚未玩夠啊，佢唔好玩啦，走啦。咁啊，三條友好掃興咁咧，沿住嗰条走廊咁啊，行，然后擒翻出嚟呢度，落翻嚟呢个位置咧，沿途叫我哋走过都冇出声嘅。咁直至到落翻下边呢、那个大路口嗰度咧，咁嗰个人先讲啊，喂，我哋下次唔好再嚟啦。佢话点解？佢话头先你射靶嗰阵时咧，你咪话嗰张纸自己埋嚟嘅，其实我冇揿过掣噶，根本啲掣全部坏噶，嗰条威亚都断噶。咁佢话点解？咁我等咗张纸会埋嚟噶，我系见到有个人揸住张纸行埋你身边啊，所以我叫你哋走啊。佢唔系啊，我点解我睇唔到啊？你哋梗系睇唔到啊！你两个傻佬仲喺咁度射，净系我一个睇到咋？喂，呢啲地方咧，下次都系唔好嚟啦。可能大家咧都见到啦，里边荒废到一啲野草丛生嘅。可能嗰啲路過咧，嗰啲跳皮鬼整蠱佢都唔定。見到嗰個咧，係佢揸住張紙慢慢拎埋佢身邊俾佢睇。哇！佢而家佢同我講翻咧，佢而家都仲即係歷歷在目，好鬼驚。但係我同大家講咧，即係呢啲地方咧，你如果人少咧，真係唔好嚟。唔係好多個好似我哋咁戇居兩個夜媽媽就嚟拍嘢嘅。不過呢度咧，真係少啲嚟好啲啊！我都唔知道合唔合法。 诶，翻嚟啦！即系有好多人咧，又成日讲话，喂，去边度拍啊？去边度拍啊？嗰度猛，我唔中意，我中意去嗰啲冇乜人去过嗰啲， 冇乜去过咧。但系个环境如果光光猛猛，先即系搭高楼大厦，又好难产生到呢度咁嘅共鸣嘅。其实 呢度唔光猛嘅。 特登揀夜晚嘅地方去， 係 唔會光猛 嘅， 你放心。 係啊，唔係啊，其實我可以喺個射擊總會裏面拍嘅。但係咧，佢要我哋其實嗰度咧，你要行一條長嘅樓梯，然後上一條山路，然後再擒上去一個頂度，再喺埲牆度行條樓梯落去咧。我驚真係俾人趕啊，或者有咩咧，我走唔切啦，你明唔明？ 但係最多都係空間度啫，係嘛？ 冇空間， 冇人喺度咁点会俾人讲啫？ 吓， 你点会俾人讲？讲乜嘢？ 即系我、啊，我到时唔知系咩， 唔 系唔知咩人。 你唔一个啫嘛？你一个人去咩？ 两个人嘅啫，我哋 两个都惊乜嘢？两个都惊咁搞，即系你伤细胆系嘛？ 人哋都几廿人去， 两个人我唔惊， 我就我最惊个人惊啫，系啊，是个人惊到咧死咁啊，震咁啊，唔好惊啊，好惊惊，咁我就惨啦，咁啊难凑佢啦。 即系等于我睇鬼戏，我从来都唔会俾套戏吓亲嘅，我系俾现场啲观众吓亲嘅啫。 就住我之前嗰个又系俾嗰两个，系吓到我真系，本来我就唔系惊嘅， 系啊， 佢一个就咁样，佢唔系咁邪啊嘛，即系感觉上一个就咁样系咁，会唔会下一个我咧系咁样形成嘅啫？其实就我就冇惊过，其实 唔系有啲 嘢啫嘛。 有啲你睇得出佢真定假 的？喂，谂住五万蚊，哇！即叫想做多日添啊！ 系， 即系五万蚊。 嗰两个走咗，你可以要埋佢嗰个人工添。 做唔到嘅，点做到啊？ 做唔到，好重嗰啲嘢， 你搬又搬唔到嘅。 咦，咁啊嚟又嚟咯？ 好， 第二个经历， 第二个经历系咯。咁啊呢个咧，第二个啦，第二个就系、是、诶、出嚟做咗几年嘢噶啦，1986年嘅。 嗯， 1986年咧，嗰阵时我就系、是、喺一间大嘅百货公司里边咧，就做升咗做嗰个叫工程总监。 嗯， 咁啊要派佢出边帮手开拓一啲叫做东南亚市场。 嗯， 咁跟住咧就去澳门。 嗯， 咁澳门嗰阵时咧就因为系分店嚟嘅。 嗯， 咁咧就带咗香港一个经理，就一个副经理，就两个扫把、supervisor。咁啊，一隨人咧就五個叫管理階層，就過去嗰度就開一間大型嘅百貨公司， 喺 澳門。現在仲存在， 仲哇仲喺度嘅， 係啊，啲連鎖大百貨公司嚟嘅。 嗯， 咁咧係大馬路嚟嘅，應該我冇記得大會堂嗰度嚟嘅。我唔知道你哋熟唔熟澳門咧？澳門有個大會堂嘅，咁、大會堂對面咧就係嗰間好大嘅環，我哋叫環匯公路嗰度一間好大百貨公司開咗。 嗯， 咁當時咧我哋請當地人都要請40個。 嗯， 咁五個管40個就喺我哋香港嚟講都唔係一個好，因為大家都語言相通咧，唔係好難管嘅啫。咁、我只係工程總監，我完咗之後咧。我可以走得嘅，即系完晒成个工程。嗰、那个工程咧，就应该系过两个月到咧、即系由开由得地，因为三层由得地变为嗰间铺开到之后咧，咁就系因为嗰、那个流程里边咧，就我要同呢班公管理人员咧喺度住啊。 系。 咁本来咧，我就本身可以同另一班嗰啲即系工程人员喺中央嗰间叫中央酒店啊，系好鬼 系好鬼旧， 好鬼旧旧都好紧要。咁嗰间咧就 去到16码头嗰度。 嗰间嘢就唯一度唔好，就嗰啲嘢多，唔系鬼怪嘢多啊。即系一流一刀啊， 系 好多嘢敲门咁，所以咧咁我老细吩咐啊唔好啦，不如你跟翻嗰啲，我哋有间宿舍度嘅，嗰间宿舍咧，我记得行过去大约咧就系三个字到咧，即系由我哋嗰间店去到个宿舍三个字到，咁啊13层，咁就有 lift 嘅，但系都好有啲咩风味，即系有大骑楼，有个好大嘅骑楼，有两个骑楼嘅，即系嗰啲比较旧式嗰啲，好似雷新春嗰啲咁嘅格局嘅。咁我哋咧就一个房咧就都大，嗰成千尺嘅，咁啊三间房嘅，三房咧咁啊经理住一间啦，咁啊一个副记同我一齐住啦，一齐瞓一间房啦，两个 super 就瞓一间房啦，五个人啦。咁因为百货公司都要有由朝头早9点钟做到夜晚10点钟都要分两间嘅。咁咧就其实到10点钟就基本上五个都喺度噶啦，就算中间喺出边食饭都要翻去嘅。咁其实咧就其实做咗差唔多一个月到咧，咁啊跟住就有一日咧就好得意。个经理突然间病咗，经理病咗，病咗其实好头痛嘅，伤风感冒，唔系好大件事啫。咁就喺澳门嗰间，我唔记得咗咩医院都出名嘅。 镜湖咪山顶咯， 镜湖啊， 镜湖私家嘅 镜湖医院系啦。咁啊，跟住咧唔掂啊，好似医唔到啊，个头即系个佢话个头痛同埋伤风感冒好重啊。咁佢话咧，佢咁啊，佢又即系信香港啦，咁啊，不如咁啦，我都做唔到嘢。做唔到嘢，咁俾我翻香港啦。咁翻香港，咁啊翻香港冇問題啦。那個因為嗰個過程裏邊咧，仲未去到開店。咁、那個經理可以交低俾副經理嘅啫，我就係負責成個工程嘅總監嘅啫。咁跟住咧又做，咁跟住又知點解佢無端端會頭痛咧？咁嗰奇怪咁頭痛，唔係啲大病嚟嘅，咁重嘅又要翻香港啊？咁跟住佢，咁佢間房咧就即係冇啦，即係隔咗出嚟。咁、我哋就做兩間房咁先。咁一日咧，我见到呢个就系、是，咁我一日去 toilet 咧，咁啊三间房之中咧，其实佢间房就叫做系主人房嚟嘅，有 toilet 嘅，咁跟住嗰两间房就公用嘅，咁公用嘅，咁啱啱个 supervisor 又起身去厕所，哎我又去咁，咁我哋男老狗冇有两个人去个厕所噶，咁你呢个咁我去。 去经理房嗰间啦， 套房嗰、那个， 到套房嗰间啦。咁、你知经理房佢执好晒嘢噶嘛？已经系咪先？咁咧，我哋咧惯咗咧，嗰阵时咧就睇香港报纸嘅，朝朝都喺7-Eleven咧就买香港报纸嘅，或者啲地摊度买香港报纸。我记得系东方嘅，嗰阵时买睇东方嘅。咁啊，搭睇完之后咧，就我哋就慢慢咧睇完之后咧，就成沓咁啊摆咗喺个，即系唔会摆自己房度嘅嚟，诶摆晒啲经理房度啦咁成。咁啊，搭好晒咁，有时几日要掉噶嘛，唔会即刻买掉咁。咁跟住我嗰日去，我好肯定嗰日咧，再拖嚟嗰阵时咧，去拖嚟经嗰阵时咧，就见到一个影啊，坐咗喺度， 系 睇报纸。 坐咗喺边度啊？ 坐咗喺嗰张床度。 嗯， 喺度睇报纸。 系啦，我唔系真眼望到佢，我系即系一路行一路黑掹掹嘅，佢成即系其实熄咗灯嘅，熄灯嘅。咁我。嗰一套房咧係咁，即係一張牀啦。咁隔離就係咁入嗰間房嗰時咧，就唔係廁所嚟嘅，入間房先經過張牀，張牀嘅對面就係廁所噶嘛。即係嗰啲係咁大嘅嗰陣時，啲係咁大嘅。咁跟住咧，我如果感覺上隔離咧有個影啊，成個坐喺度，睇報紙，攤嗰個報紙咁樣睇。咁我又唔敢望啦，即刻開燈。去完廁所之後咧，咁啊跟住咧開咗燈，咁開埋。顺便开埋厅个即系房眼灯咧，叫房眼灯冇咗喎。 即系个经理个房眼灯你都开埋， 开埋幻觉啫，系咪先？咁唔好理佢啦。咁跟住瞓觉，瞓觉嗰阵时咧就话俾我副经理听啦。哇，真系吓死我！咩事啊？咁讲嘢就唔系啊嘛咁啊。跟住咧好啦，咁啊，哎，我唔理啦，我唔信呢啲嘢嘅，咁我瞓觉啦。咁点样知咧？我瞓紧嗰时咧，中间段期间咧，咁个副经理就拍我起身，喂，你听到咩声？咁我好留心啫，喂，瞓紧觉啊，好攰啊，咩事啊？喂，你听到咩声？阿 Sisa 间房即系经理啊，有啲声，咩声？喂，佢唔喺度，冇人喺度，我啱我正去厕所都冇嘢，我唔敢话俾你听。佢话喂，唔多对路，有啲声，嚓嚓嚓声嘅，好似啲卷报纸声啊。我心谂，咦，唔系啊嘛，真系咁慢。我啱啱见到啲嘢，真系唔通系睇报纸。跟住话喂，冇讲，我话瞓觉先。你咪讲嘛，唔会咁嘅，冇搞到听日，大家都冇精神做嘢。咁咧好啦，真系第一份教，听朝早咧，个隔篱房唔知噶 ，supervisor 啱讲完全唔知我两个乜嘅。跟住咧，个副记啊起身，话阿潘 Sir， 你有冇识闩佢个门噶？我冇啊，你有冇入过去啊？去完之后都冇啦。你睇下个地下咩事啊？啲报纸摊晒喺度嘅， 即系摊晒喺房里， 即系摊咗地下度咯。个床隔篱咯， 冻好晒嗰啲报纸， 冻好晒报纸啊！摊咗几张摊到啊！我话你、 啊、 你睇，次次点之后都睇报纸噶，我啲未买，我啲报纸你睇 旧噶嘛？ 你睇噶，冇睇啊！琴日边有睇报纸啫？ 系啊， 咁奇怪，问隔篱，我大间房冇入过去、啊，我厕所冇入啦、 啊。 喂，咩事啊？我咁我讲俾你，我琴晚你有去厕所嘛？阿通你去厕所，咁我咪去咗厕所咯、 啊。 我都感觉到有啲嘢咁，唔系啊嘛？而家讲我话唔信啊，咁唔信啫。咁第二晚咧，第二晚嗱，今次我就唔去啦，你哋自己去啦咁。咁第二晚咧就点样发生咧？第二晚其实咧就嗰两个咧，俾我讲到咧就惊嘅，其实。咁啊，攞不攞去装又冇嘢，装又冇嘢。但系咧一闩埋房门咧，佢唔知系咪佢自己疑神疑鬼，真系听到啲人 舔报纸声。 喂，唔好制啊！我哋即系冇阿 Ben 嗰度未咁劲啊！如果我哋撞到啲嘢，大件事啦！唔好出去，两个唔出去。有厕所咧，就两个一齐去厕所，开埋灯去嗰个厕所。咁我又有少少，真系有少少唔系好忿气。我话屌你哋，好似我讲嗰啲系好似系假咁啊！我就试一次。 即系要你吓鬼， 要我吓鬼。咁跟住咧，我就同我副经理讲：，不如咁啦，你自己又去睇下啦。咁跟住啦，喂，咁。两个一齐啊嘛，两个一齐去，你当我讲假嘢，你自己一个去啦。佢都惊惊地，但系佢好似我咁啊，唔系好信呢啲嘢，我唔系好信啊咁。咁跟住咧，佢自己又系咁入去，又咧佢话冇嘢喎，但系去厕所嗰时咧就已经感觉到啦。佢入去厕所，听到有人掀报纸啦， 即系佢。特登行落个房， 特登行个房度 就冇嘢， 冇嘢。 跟住就完，即系经过个房就去厕所啦。 系啊，去厕所，开间厕所，完咗之后一闩门，厕所听到出边已经好快咁掀嗰啲门，哇！即刻去飙晒汗，即刻嗱临食，开完之后即刻冲嚟，睇都唔敢睇。 即系经过间房， 我都系入唔去嗰间厕所啦咁。 我唔係啊嘛，咁啊嗰 佢直情去嗰個套房裏邊嘅廁所， 套房廁所佢話佢唔夠， 佢 唔信 驚嘛， 佢又唔驚啊嘛，佢去邊又有佢哋咁樣咁驚， 即係去個公廁， 我哋試下啦。我琴晚唔知係咪幻覺，我自己唔知係咪近來做嘢多幻覺。喂，你我即係第二個人，如果你有咁嘅感覺，但係今朝又點解釋咧？話啲報紙攤曬地下度，冇人認喎，做過唔怕認啊，咁佢覺得小事一宗，咩唔係怕唔怕認啫？有睇有聽，冇睇冇聽冇。就点解咧？我话点解？我琴晚见到嘢，诶呢啲会点会系啊？会啲风吹，我谂到啦，应该啲风吹，吹到啲报纸跌落地下度，咪散晒咯，系咪先？散晒窗就都会有风嘅。啲风咁劲嘅，即系喺里边个房出嚟嘅，大家解释唔到其实，但系惊嘅。个环境俾我讲到惊嘅， 跟住 副机一轮到佢咁样飙出嚟嗰阵时咧，砰砰声，哇系咁拍门咯。啊！俾个快啲起身，快啲开门，快啲开门！我咩事啊？成个飙晒汗，我好似见到啊！你好自己见唔到，见唔到，但系我见到啲报纸嚓嚓嚓嚓咁声，我成日真系有你讲嘅嘢啊！咁嗰两个话，嗰两个听完之后，唔系啊嘛，大佬，如果系我朝头早，因为我哋分两间嘅，我晏昼都唔敢翻嚟啦，即系晏昼去有啲翻早，有啲翻晏嘅，翻早咧就四点钟嘅，翻晏嗰啲咧就系一点钟翻至十点钟嘅，咁佢四点钟咧唔敢翻嚟， 即系 喺楼 下 唔敢翻嚟，晏昼唔敢翻嚟，留连喺度，咁跟住我有一晚，跟住我疑似咧话，咦唔会唔会系真系为咗我哋见到幻觉咧？咁一晚咧，我自己又真真正好胆粗粗，真系好胆粗粗，佢真系去再尝试系喺个厅度行下去咧，打开个房门，四点几嗰阵时打开房门，真系有个影喺度，有个白色嘅， 即系夜晚四点， 凌晨四点，我特登喺厅度行，咁啊打开佢嗰道门，佢跟住房门，真系见到一个人，阿白嚟噶，好稳定，白晒头发，成头白发，唔系黑发，成头白发，着住啲唐装衫，坐系正坐喺张床度。系报纸，系唔系影唔系见到啊？系直情已经系用斜眼望到系有呢、這个成个影。我冇行过去，我暂时咁行过， 系 冇影咁啊，行过一路咁，跟住就翻到去，就又同个副机讲，我真系见到我都唔够胆敢入去啦。 系 喂，咁啊，即系问下料好啲喎。咁咧，跟住咧就我哋第日朝头早咧，就真系好问管理员啦。问管理员喂，究竟因为我哋系租公司租嘅啫嘛，佢话咧，你哋而家 先见到啊？ 见到啊？喂，讲啲嘢嚟听下好喎。嗱咁嘅，本身咧佢话咧一年前咧，即系我哋嗰阵住咧1986年啦，1985年咧13楼有个阿伯咧就跳楼，跳楼啊，揸人周身债跳楼，就跌咗落你哋个平台度，挂咗喺度。 啲平台咪即系嗰个 阳台， 个经理房行， 经理房行出去个平个阳台，即系 我知我知， 即系你哋骑楼啦，我哋叫骑楼啦，系咪？有两个骑楼，一个大厅嘅骑楼，一个主人房嘅骑楼，系咁 就跌咗喺里边， 骑楼挂咗喺度，即系挂喺个膊嗰度啊，即系跳落嚟嗰时，即系个我哋个膊系咁高度啦，直情挂喺膊度，佢讲嘅啫。佢咧跟住冇租过，不过唔知点解你哋唔知咩租啊？咁大公司租。我唔理啲嘢，我冇呢啲嘢。 嗰阵时唔会有人无端端问噶嘛， 冇人问噶，系啊，冇人无端问噶。 而家都系噶嘛，而家如果你唔问个地产系可以唔讲俾你听噶嘛，但系你问佢一定要讲。 嗱，租就而家嘅例咧就买唔得，买空一定要讲， 系啦， 一定要讲。但系租就唔一定要讲， 系啦， 租唔一定要讲嘅租。 但系如果你问佢，佢唔讲咧。都唔知嚟。 你讲几时先？ 唔系啊，即系讲而家啊。譬如而家你租屋，你问佢，佢可唔可以唔讲啊？但系我识好多地产， 可唔可以唔讲？可唔可以唔讲？梗系可以唔讲。你租啫嘛，你唔系买卖啊嘛。租系可以嘅租，因为随时可以唔租啫嘛。你哪吒？ 但原来真系有个八卦咗喺度， 挂呢度。咁跟住咧，跟住佢个话咧，嗱咁啦。个业主梗系唔话俾你听啦，我建议你哋揾道士超度佢啦，因为呢个唔系你一个租户系咁啊，有啲客走咗啦已经。咁嗰阵时我好记得嘅，佢哋介绍啊，叫陈七道长，我冇出名佢，咁我而家唔知咧，陈做出嚟咧，咁啊跟住咧就喺我哋门口度咧就做一场法事之后咧，就喺门口度挂咗道符嘅，我记得嗰道符嘅，咁咧就好奇怪，过咗。真系嗰成个几礼拜真系冇事嘅，即系呢啲信唔信系你，我唔知系咪佢有乜法力啊？郑氏系感觉上有个人搞掂咗佢啊？郑氏点我都唔知，理解唔到，成个礼拜都完全冇事发生嘅， 系 就喺个晏昼咧， 即系因为冇事发生，咁你就 放松啦， 即系放松啦。咁咧晏昼咧就我哋两个就放四点钟，咁啊食完嘢喺大漠食完个牛河之后，跟住翻去嗰阵时咧，个门都唔见咗道符，唔见咗道符啊，就系、 是、即系佢个房门定系你个大 大闸啊，个大闸嗰道符唔见咗，黄色我记得石条符啊，总之系嗰啲写红色字嗰啲咁样，真系嗰啲符嚟嘅，喺度唔见咗， 系 唔见咗咧，跟住咧听里边咧。有啲报纸嘶嚓嚓声， 又嚟 唔敢翻去。 喺个厅度，即系 总之听到啦，唔知有冇听。总之听到里边咧有人喺度，我心谂，因为我哋嗰阵时系住香港啫嘛，冇唔会有澳门人可以开到我哋个门，啲宿舍即系、即系公司或者宿舍系得我哋几个有五个锁匙啫嘛。咁我真系觉得我都唔够胆入去啊！零晏昼四点钟，唔该佢。咁又再揾个道士咯。喂，即系想讲你有冇料到啊？你咁，你好似啲装修咁样，三个月之后就冇咗维修啊？咁啊， 三个月后啲墙啊啲。 咁佢就话：咦，点解嗰度符冇咗噶？咁 啊， 佢话点解度符冇咗噶？佢问我哋点解冇咗，咪搣咗咁。咁其实咧就系甩咗，甩咗就吹咗第二度，就冇咗。佢咧就因为佢咁佢就佢讲嘅啫，佢话其实咧佢未走嘅，不过咧佢唔会咁快走嘅，我而家条符震压咗佢啫，你哋唔知点解搣咗佢，我哋冇搣到喎，咁跟住就巡下，发觉咧佢喺垃圾桶，即系飘落垃圾桶度，咁都几扎细噶，佢咁直都几扎细啊，我咧，咁我唔得啦，我要做多即系门，你哋个每个门都要做啲啦，即系直头咯，即系可唔可以尝试下震压到佢？你哋平常心啦，咁你哋走就走，唔走你哋平常心啦，咁。因为我哋都系真系嗰段时间就经过咗差唔多成两月啦，咁真系嗰班我啊真系走啦，我拜拜啦，系咪先？跟住佢哋咧自己都转咗宿舍啦，即系转咗同公司 住啦， 咁 就 同公司讲啦，话明听，如果咁样精神困扰啊咩成咧， 但系有事嗰个咧， 我翻嚟咧冇几耐翻嚟啦，你讲个入咗医院嗰个嘛，个零礼拜喺香港嗰边医院之后翻翻嚟，即刻翻嚟冇几耐，即系做，然之后就知道，哇！连嗰啲我都觉得奇怪，咁一日晚晚头痛嘅。佢晚瞓唔到觉嘅， 咁啊佢又冇 晚晚好似好嘈咁， 佢唔敢瞓翻个房， 自己望唔到啊！ 翻嚟嗰时已经咩噶啦，都唔敢瞓间，梗唔敢瞓间房啦，睇住你哋做，将个差唔多五个瞓一间房啊！嗰阵时真系啊，唔到你，唔系连我都惊。 咁啊系， 咁啊即系有时你系个环境，即系话咧，其实你嘅心里边系唔惊嘅，但系当你见到间房咧，唔知我自己都。一个人我讲一个人惊， 大佬你仲要你见到佢成 两个人我就唔惊， 你就话见到个洞， 我都系讲呢句，即系如果冇做亏心事咧，系唔应该要惊嘅，系唔应该要惊，你要用呢个理论就唔应该惊，只可能一个人咧，你好似嗱，好似 双强啊嘛， 双强系四手，如果多几个嚟咁点搞咧？一对一就话可以同佢够胆同佢，即系咩？如果多几个咧，或者眼好似阿陈七话斋，佢好冤咁样，我搞唔掂啊！即系无端端咁啊！咁呢个都系心理，其实都系心理嘅啫。到到而家经历咁多噶啦。我真系开始完全唔惊呢啲嘢。 哇！呢节 over one 添，我哋去咗去广告，翻转头再讲。